包中啊，天前烏色回城所作意，天大六色回夜半旦衣，天大七色回地等聖衣，天大八色回地大圓像衣，天大南徑天色凡夫的有色的无知，圣人的有知的无色，知道无分别的，色呢是有分别，有分别呢会有凡性的，有个无分别呢是无正味的，所以欲想成佛，一定要将自己的色变为那个知，不但将我哋人的色要变为知，天的色亦变为知，莫非的色都变为知，例如呢个水。人見嗰度水係人嗰個色啊，天見嗰度琉璃轉嗰個色啦，我俾佢見嘅火焰，火焰嗰個色，而龍你見嘅通電，你邊個供電嘅色咧？呢啲係凡夫嘅色，聖人咧？聖人見呢個水啊，不是琉璃，亦不是水，亦不是嗰個火焰，亦不是供電，係乜嘢呢？係自發嘅實相，自發真實意相，水嗰個真實意相，邊部經得講呢？靈嚴經有得講，靈嚴經文聖水的真空，聖空的真水清淨本然，究竟發大隨中產生，應所自量存發現，所以在這個水這個實相是聖人見到，聖人用呢個智嚟觀水嘛，見到水個實相咧，清淨本然就明白啦。我哋凡夫就用呢個色咧嚟分別呢個水嘅，所以你分別同我分別唔同。現場嗰個人見到水就流嚟嘅，我哋人間見呢個水就水嘅，我未見呢個水就火焰。呢個龍兒見呢個水就變咗供電，所以我哋要見色有成智，上見色為智也。教中文教呢頭講，佛天前五色就成所作智，凡夫咧五色就處於呢個五塵。咩叫五塵？色、性、香、味、觸，五塵。咩叫五色？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。五色就言呢個五塵，五塵就生五欲。色、性、香、味、觸係五欲。言呢個五欲咧，就起碼作業。所作就散色就是，即係凡夫五色作嚟作去啫，即係散色就叫。因為五色言呢個五塵啊，咁樣咯，五色一轉咧，嗰陣時就變為智咧，五個色咧都變為呢個智，叫做成所作之。成就所作的佛事，上求佛道， 他发众生这个的名声所作之物，这圣人啊，五色五言那个五尘，用这个五色的成就所作的佛事，释迦牟尼佛用这个五色的以一千个色界，现百亿个色界，用现身的色法，都是这个五这个成所作之。现身问这个身色，色法问这个舌色，现身色法完全是这个成所作之，是五色一转转来成所作那个智慧，转大六色得来妙观参知啊。人都是大六色的，分别是非好丑这些障碍，是带这个大六色。大六色在外，贪嗔痴有大六色，千曲疾忌有大六色，功高我慢也是那个大六色。由大六色的就分别好丑人我是非，乃至取舍障碍，都是这个大六色。大六色的就叫我们来作业的了。所以就这个大六色一点为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，冇得这个取舍是非障碍千曲疾忌的那个分别心，就变得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就称为妙观察智，见多智法的实相啊。我那阵时就名为妙观察智啦，转大六色就为妙观察智，转大七色呢就为平等性智，大七色加埋执着，执着人，执着我，边个执我呢？就大七色呢，父母生我这个身体，他自己不会执我嘛，执着这个身体为我呢，你把大七色，就大七色的一执着这个身体为我了，你有你执，我有我执，人与人呢就不得平等。如果大家呢冇咗这个我执的，人人都平等啊。所以大七色的如果这么一转呢，就冇这个我执，冇我执，人人不平等，所以叫平等性智。不但冇我执啊，平等性智还冇呢个法执呢，有呢个法执，执着我故事，我比你好，你唔答我，学不难，就俾案咯。一个不执就呢个法呢，当你故事的时候，冇难事的我，冇所事的物，冇受事的人，三轮太好。布施即非布施，是名布施，摸得法得，我波罗蜜个彼岸啦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话：引欲波罗蜜，即非引欲波罗蜜，摸得引欲波罗蜜个法得，是名引欲波罗蜜嘛。到咗波罗蜜个彼岸，意思摸得呢个法得，法法平等啦。在呢个世界啊，法法都唔等，有啲系黄中人，有啲系白中人，有啲系黑中人，黑中人咧越黑越靓嘅，黄中人咧个黄个面咧就靓嘅，白中人咧越白越靓嘅，各有所执，到咗破咗呢个法执咧，到咗波罗蜜个彼岸啊，法法就大一。所以在这个灵严经讲啊，二十五年空啊，个个当得彼岸，佛问严空，言我所证啊，火伴大一，佛问严空， 言我所证啊，念佛大恩，佛问言空，言我所证啊，从文是受，以近言共大恩，到咗彼岸发发咗平安，所以呢个大七色嘅再还嘅，呢个世界啊，乱来乱去啦，大七色。有嗰個執着，有我執以及嗰個法執啊！我執一控我，人人都平等；法執一控我，法法平等。所以在離識之後，有一個我控真義，以及呢個法控真義。大白色是大言疆基，大白色的无记性，好善善，你作恶，我同你藏起你，你作得恶业，而家发生偷盗，佢就将你个种子就藏起嚟。你行善咧，佢就你啲善咧藏起嚟啦。你系拜佛，你系诵经，你系布施，哦，即大法式嘅善恶嘅种子啊，无量无边咁多。呢、这个嚟有漏嗰个业种，有漏嗰个业种咧，边个种子成熟咧，我哋受果报。人嗰个种子成熟，受人嗰个果报；天嗰个种子成熟，受天嗰个果报；畜生嘅种子成熟，做牛兔子受果报，还就系系咪啊？俾个种子成熟嘅就做恶比，所以咧呢、这个大法式啊入边啊有咩啊？无量嗰个业种，叫做有漏业种。咁啊！大法式一轉咧，就呢個有漏業種，一轉嚟無漏都善種。嗰陣時啊，有戒定慧，有慈悲喜捨，有實力，有四無所畏，都唔叫阿賴耶識，叫如來藏。要稱為大言正智，所以欲想成佛啊！有像我哋大伯阿賴耶識嗰個業種啊，通通就轉落嚟。呢、这個有漏業種哦，有得我哋受生死輪迴啊！一個業種就一個生死，無量個業種有無量嗰個生死，漏落生死嘛。所以我哋唔可以隨便去作業哦。你作得業咩？係咪你話忘記咧？你忘記大伯識唔同你忘記。共啲基数啊，记起嚟，我哋个电脑一样，统统啊记起嚟，记起嚟咯啊！所以呢个大法阿赖耶识咧，等到你业种成熟嘅，就令你受报。所以大法阿赖耶识又称为意熟识嘅。咩叫意熟识啊？意是意受，现在作呢个业咧，翻到将来将来。嗰、那個時間咧，個種子就成熟，就受果報啦。依時而受，依類而受，人做呢個作業喎，將來受果報啊，唔係人受果報，可能惡鬼受果報，只講牛人受果報。呢、这個依類而受嘅，還有咧，我哋作呢個業係苦。将来受果报咧系乐嘅，呢、这个你意味而熟嘅。我哋作呢个业系快乐啊，咁样咯啊，将来受果报可能系苦嘅，呢、这个你变意而熟嘅。苦人就乐果，乐人就苦果，所以大法式叫做意熟式，意是意熟，意类意熟。变异数，因此我哋想了生死啊，有只呢个大法阿赖耶识，嗰啲无漏业种啊，通通都有转过嚟，转嚟大圆镜智。所以大圆镜智者，能照一切法，法法就清净，好似圆镜照万物一样。大圆镜 家知道二內臟咧，佢所藏啊係藏二內臟，二內嘅功德邊個藏起嚟？但未知以前咧，通通係散死有漏嗰個種子，呢個大法我哋就識見嘅啦。見大法識得嚟大圓鏡知，歲六七佢引種子。綠色的分別呢是被人我修行的時候就知道不執着那個是非，不執着那個人我取捨贊愛，不要啊，大陸就知道你了。大家識的修行的時候知道，大家識修行的時候那個我不執他為我，這個善開不愛我，不執這個善開為我呢，这个法门呢，法门就不执着，你用你参你的事，我念我的佛，我学我的教，法法平等，我们不要执着这个法。所以修行的时候这个大六识那个分别心呢，主见来妙观察之。大七色这个摩罗色呢，就转为平等成义。衰六七的引众子，五百果上而五色益，就成所作智嘛。眼色哦，将来正果的时候咧，眼色嘅管咩嘢？唔系管呢个色尘咯，管呢个人嘅根基。嗰阵时咧，管系睇佢咩根基咧，然后对机说法。以色的文性是文到什么性任呢？沉性的救苦成就这个佛事。地色的文向向的顺阳顺向，一文都会向咯，知道哪个世界请某位菩萨即刻回复去这个文向。说色呢，说色啊，未知以前呢，这个说色呢，两舌恶口妄言之意，一见了之后啊，辩才无碍，有四种的辩才，转大法轮，你这个说色呢，就转过来了。信色呢，信色就讲我们的信态这个信态作罪是他，杀到人是我们的信态做的。一转过来呢，那阵时不是杀到人哦，是乜嘢呢？垂泪的现身，应以何身得道者，即以何身的而为说法。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，就是这个信息转过来啦，是不是？过去有个老菩萨，虽然间未曾成佛啫喎，但他们已经证到这个果位，他这个神识就能够知的。化一身都没多身，差不多过年了，徒弟就多了，徒弟多了，当然是赞师傅。师傅哦，你今年啊，年纪这么大啊，你当我这个茅棚来过年呢？师傅，好，当你的茅棚。大哥好大哦，日本啊，师傅啊，你年纪咁大咧，我明啊，你应该当我嗰个正室嚟过年。呢个师傅好，当你呢个正室嚟过年。大三个徒弟啦，日本啊，师傅啊，我对你再好啊，我好恭敬你，你应该当年啊，当我嗰个茅棚啊。嚟过年，就好，十个徒弟咧，啲清师傅到咗个茅棚过年。后屘就过咗年之后咧，嗰啲徒弟见到就大家嚟争功啦。今年啊，师傅在我啲茅棚过年嘅，呢个徒弟师傅在我啲茅棚过年。个个都话咧，师傅啊，在我啲茅棚过年。点解啊？当我的茅棚当你的茅棚，谁不知师傅啊，那个神识转了，不是识了，转识成智， 能够分身啊，能够化身啊，十个徒弟分十个身，当年啲毛过年。一个一百个徒弟可以分一百个身体啊，当你啲矛盾嚟过你。呢、这个咧，呢、这个呢、这个信息就转过嚟噶嘛。应何身得道者，即现何身而识法。所以嗰啲女人见到半人菩萨咧，一定系女神；男人见到半人菩萨，一定系男神。你问你嗰啲男人咧？你見到觀音菩薩咩人知啊？絕對唔會話觀音菩薩現呢個女神。所以咧，呢個神識就轉過嚟，神識一轉過嚟啦，成就所作嘅佛事啊。那觀音菩薩到彼啲時候，唔係現呢個菩薩身，亦不是現呢個人身，現呢個變現大事。呢、这個面言大事咪俾王咯，做咩咁得都正到搬出嚟嘅？面言大事都賭到好大嘅，驚到好曬嘅，啊，分意思食嘅，所以咧免得啲莫比嚟讚食讚意常咧。所以呢個面言大事觀音菩薩個化身，呢、这個咪成就所作嘅佛事咯。所以。我哋未轉識成智，我哋前五識都係作業嘅。轉咗識成咗智之後咧，前五識嘅成就所作嘅佛事，嗱、呢個就成所作智啊！成咗覺智就轉上天啊，果上天，即係悟道嗰陣時，其實唔係未悟道咧，都有得我哋經驗嘅啊！假如你自己本人嗰、那個心情啊唔好啊，你拋咗觀音菩薩望下咧，觀音菩薩都苦起個面嚟，係你自己見咗觀音菩薩嘅。咁啊拜觀音菩薩拜呢一百拜啦，再大個個頭嚟望咧觀音菩薩，啊觀音菩薩就笑容，啊觀音菩薩就笑起嚟嘅，未拜百拜以前，自己嘅心情唔好，見到觀音菩薩都苦，苦啊！你都面對，其實你苦唔係觀音菩薩苦，係咪啊？啊，拜咗一百拜咯，禮拜一拜，滅罪無量，何況一百拜？拜人一百拜，自己啊嗰、那個罪就滅金多少咯？觀音菩薩就笑起，嗱、呀！同時個觀音菩薩前後都唔同，呢個咪成所作智。假如你拜一百拜觀音菩薩唔笑啊，以後冇人拜，觀音菩薩都唔拜，就話拜一百拜啦，觀音菩薩咧嗰個面容就笑起嚟啦。各位，你哋不妨將緬甸嗰個玉佛咧，你哋稱翻嚟供養下咧。你哋即管拜，拜得耐啊，嗰個玉佛會出油嘅。若果你唔拜啊，呢個玉佛就行嘅。所以我哋念到呢個佛愛嚟供養啫嘛，要拜嘛，唔係放古玩咁樣放嚟嗰處玩噶喎。所以咧，你呢個玉佛你拜嘅，肯定嗰面咧。呢、这個玉佛咧就拜到出油嘅，你唔拜佢就冇嘅，所以呢啲咧都係屬於呢個色身啊，玉佛喺個色身嚟嘅，佢都能夠係玉石，佢都能夠成就所作嘅佛事。當你哋拜嘅時候咧，佢身體就出油嘅，呢、这個成所作智啊，五色、白色。白色就大圓鏡智啊，白色就阿賴耶色，就白色心王。哦，一悟道的時候咧，果相就轉過嚟，嗰陣時就變咗大圓鏡智啦。大圓鏡智含藏一切無漏嗰個善法，即係三身四意五眼六通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大圓鏡智含藏起嚟。所 所以咧，五色同埋白色啊，正果嗰陣時就剪嘅。呢個果唔係一定係佛果，佛果當然剪。悟道正果嗰陣時亦開始剪嘅啦。五白就果上剪，但見其名，不見其態也。呢個名剪色成智，色共智，名漸同，態就一個，態唔剪。開始一個人，以前一個惡人，惡就點樣拍？後來見人家教訓咧，以智可教，佢哋一剪佢嚟變咗個善人。今日善人咧，目前嗰個善人係以前嗰個惡人。惡與善呢個名前後個名字都唔同，咁啊人咪一個人就冇得錢嘅。不過以前係作惡，現在係行善。以前咧就叫惡人，現在叫善人。呢個人一個，但見其名而不見其態也。嗰個態唔會轉噶嘛。所以古人講。蛇变尼龙，不变不改其轮。如果蛇兽行咧，可以变龙，但当佢变龙的时候，佢个轮唔会改嘅。众生成佛，不改其面。众生都成咗佛咧，嗰个面系一样啊，唔会变嘅。但系咧，嗰个名字就改咗咯。昔日系众生。現在咧就為摩诃薩啦，變菩薩啦，所以但見其名而不見其態也。空頓悟性知，雖情戒熱，三身現我態，四肢本甚明，甚至都容無礙，應勿任隨形。这个痛字啊，看看这个《灵骑经》，不明白三身四肢就请教六祖，六祖一点，他的心就痛了，明白了，所以这个痛呢，就顿悟性智，顿悟智性之后，具足这个四肢菩提。睡情大意，三身都嫌我太啊！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都系我的本体。我的本体清净，呢、这个就法身咯。我的本体光明，呢、这个就报身啦。我的本体咧，变化都无穷，这个呢就是那个化身啊，真是太清净，太放光明，太人人见而不同，这个名为化身，所以三身都言我太，四肢本甚明，四肢大僵直。平等性智，妙觀察智，成所作智，見白色就成四智，觸四智就成嗰個三身。四智就本心明，四智咧不離我嗰個心，我嗰個心清淨。清淨咧，能照萬法。當然呢個明鏡啊，能現萬象。哦，所以心清淨，萬法從我心中顯現。呢、这個咪大圓鏡智啦。心平單，無人我相，無自法差別相。嗰陣時咧，哦。就變咗 平等性智嘛。所以金剛經文，十念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受者相，無呢個法相，無呢個非法相，嗰陣時平等性智就露出嚟啦。嗱，甚咩有呢個微妙嘅觀察，見到眾生嗰個機，你係咩根基？一觀就觀到，一觀到無邊嘅佛法、説法就到機，觀機説法呢個就妙觀察智咩？所以冇呢個妙觀察智啊，你唔好做人。你會錯記識法嘅，所以舍利弗係一個羅漢，佢只能夠咧破咗我執，啊法執都未除嘅，所以佢受咗你一個徒弟，一個就教佢不淨觀，一個就教佢數息觀，兩個用功都用得唔相應，兩個有還俗。今天呢，我兩個徒弟呢，就向佛告假，我曬尊呢，我哋出家都冇用嘅，用功用來用去呢，都唔相應嘅，我話唔到，相應都唔相應嘅喎。曬尊就問，啊你用咩功啊？師父教我不淨觀嘛，咁樣，你不淨觀。你唔好受不敬罪，你要受呢個數息觀。啊，你又用咩功啊？咁啊，師父教我數息觀咯。咁啊，啊你唔好用數息觀，你用呢個不淨觀啊。嘛，你一個徒弟一掉得嚟就撲上應，馬上咧就證我羅漢果。嗰個舍利弗就奇怪啦，阿世尊。你教佢掉得嚟用功，僆我都承認。我教佢用功咧，就教佢要還俗，係咩道理咧？咁啊，舍利弗，你先翻去對記啫嘛。呢個徒弟前世車鳳相噶嘛，車鳳相又打熱攞車鳳相，你又教佢不正觀都唔承認。哦，我教個數息觀咧就相應啦，啊車碰相咪數息咯，啊佢就相應。呢、這個徒弟前世咧係曬雨常噶嘛，幫人家曬雨常，你又教個數息觀又唔相應，我教個不正觀咧就相應啦。所以説法嘅觀機啊，眾生都有根基，個個都唔同。有啲咧小乘，有啲中乘，有啲大乘，有啲有善根，有啲冇善根。誒，有啲有善根成熟，有啲有善根係未曾成熟。眾生嘅根基啊，無量咁多。而來呢個法又有無邊咁多啊！你有對機説法啊，對病嘅落藥。一到呢個病除，文化都唔到，所以呢個咧就係妙觀察智咩？妙觀察智只可以觀察啫喎，叫邊個嚟度眾生？叫呢個淺色，淺色轉色成智咧，佢就可以成就所作嘅佛事。呢個咧成所作智，係咪？現種眾生。是前五色，切種中的法也是前五色啊，觀機爆交，這個就是大六色啊，大六色就是妙觀察智嘛，觀機就爆交，是不是？現身先法，現出就是前五色，所以在我們佛門之中啊，雖然道場空花佛事，通通是這個前五色來做的。方圓康咪有前五色，啊講見識法咪前五色，拜參咪前五色，眾敬咪前五色，打水龍 我通通要请五色，拜拜拜拜拜就请五色，天花换水焚香扫地，通通要请五色。请五色能够成就所作的佛事，所以叫做成所作之。四之就本心明。未残离看我哋嗰个心，心清净，呢个咪大圆镜智咯，心无差别，咪平等性智咯，系嘛？心能观一切法嘅实相，呢个咪妙观察智咯，心能示现所作嘅佛事。这个咪成所作智，所以四智就本心明，身之用无碍，应物都任随形。身呢？我哋呢个身系咩造成嘅？地水火风造成嘅。三身嗰个身呢？唔系。三身嗰个身啊，唔系地水火风啊，系智慧而成。所以如来嗰个身体咧，全身总是智慧王，完全系个智慧所成嘅。观音菩萨嗰个身体，全身总是大悲王，系大悲所成嘅。所以。佛嗰個身啊，完全係嗰個智慧而成嘅。啊，身咧係智慧而成。嗱，身共智咧就圓融咯喎。智慧咧，智慧咧，智慧無形相啊。智慧有咩形相啊？你就係呢個智慧咧，實智、團智有咩形相咧？这个智慧啊，意志那个身体，所以智以身为意，身以智为罪，所以咧这个身共系智慧啊，圆融嘅，嗱，身智都用无碍啊，应物任随应，哦，身但系智慧，智慧就身。智慧嗰個身體咧，佢能夠應物都任隨應，應物物之眾生，應眾生之物，就能夠任眾生之機，隨現種種嘅形，接種種嘅花，講到眾生啊，所以普門品觀音菩薩嘅應物任隨應。應以佛身不到，觀音菩薩即現佛身，都而為說法咯。應以菩薩身不到，觀音菩薩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。應以悲是身不到，觀音菩薩現呢個悲是身而為說法。觀音菩薩有冇現過悲是身啊？好似我哋眾覺呢個旁觀悲是，呢個現悲是身啦。应以红男红女身得到，即以红男红女身而说法，好似呢个善财个红男，观音菩萨左边有个善财，右边咪一个龙女噶嘛，所以应以红男红女身得到，即见红男红女身而说法，呢个就应物都任随应，古时有位大德。问这个洞山禅，洞山禅师就问他，发佛阵发神，都犹如虚空，应物现形，水中月，咩叫做应物现形嗰个道理呢？呢位大德，他就讲了，如雷吹掌，但如果个雷啊，敲到个掌的后方，掌的后方有个雷嘅声，不如雷吹掌。禅师话你讲得好就好啦， 只有八成，講到八成。現在英文的音隨形，你有啲咩道理呢？而且吹女，好似個井啊，現出個女嘅聲出嚟。呢個就英文音隨形嘅，而且嚟吹女。一個女望個井咧，你一個女馬望個井咪一個馬，猴子望個井咪一個猴子，係咪啊？乜嘢望個井咧，就有個乜嘢出嚟。嗱，二井翠女，佢就講得十成。你哋二女嚟翠井咧，就講得八成。所以應物任隨形啊，係二井嚟吹嗰個女。吹即係望人，而且嚟吹女嘛。嗱係啊，再微魔鏡啲後，釋迦牟尼佛就一應物就任隨形啦。大地法王眾所轉啊！大眾。冠佛美不任，戒未曬天，就在其前，此得神力不共法，係咪？曬天咧係人人都尊重，係咪？個個咧就望曬天，個個話曬天咧嗰個面向着佢，好似原來冇背後都唔定嘅。前後左右望佛咧，大臂法王眾所見，係咪？戒未曬天都在其前，此得神力不共法，佛啊四面八方都圍繞佛嘛，個個望到佛啦，佛啊向神我，個個都話佛向神我，呢個就神力不共法啊！这个是应物任随应，没说有个人呢望到佛的前面，后面的人呢望到佛那个背脊，没这么明，个个都望到佛呢对上我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大臂法王众所见，戒未曬天在其前，只得神力不共法嘛。而来先法呢，又应物任随应喎。佛以一任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戒未曬天同其意，此得神力不共法。咁样咯，佛以一嘅任性嚟说法，众生随类都各得解，个个都识晒点讲，系咪啊？晒点讲咩啊？戒未曬天同其意，曬天共我講咯，講咩啊？講廣東話。曬天共我講喎，講普通話。曬天共我講喎，講英文。曬天共我講喎，講日本文。個個都話曬天都講佢嗰個話。其實佛以一任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嘅咩？戒未曬天同其意，我哋人間向到曬天咧，就講人嘅話；天上向到曬天咧，講天上嘅話。呢個咪應物任隨應。起受就戒妄動，守字非真正。修行嗰兩句咧，你有留意嘅啊。起受就戒妄動，修行不能起心動念受，起心動念受咧就變得妄動，唔相應，收就收唔到嘅。所以修行咧，不起心，不動念，任運而受，無功用途。你咁樣就相應啊！即係修行咧，做咩嘢都好。例如我哋布施， 刻意嚟到咯，你唔好分別。佢問你咧，你就俾兩個錢佢，啊，俾兩蚊佢，啊，呢個就隨緣報算啦。啊，你唔好話，啊，我今日拎一百蚊出嚟放你個袋呢下，我揾嗰個刻意嚟報算。我嗰前個縱環咧拋完咧都揾唔到個刻意。嗰陣時咧就勞而無功，你哋起心動念嚟報施嘛？報施啊，刻意嚟找你嘛？你唔需要起心動念咧。若果你拎啲錢出嚟揾個刻意嚟報施，刻意唔係企喺你面前等你報施噶嘛？啊，咁樣你哋起心動念嚟報施。所以做咩嘢都好，萬不能起心動念，隨緣去奉得。啊，我哋奉得為二，啊，佢嚟攬我買，我買咗佢，馬上放手。你都奉得咯，上啲後又唔使起心，又唔使動念，隨手拈嚟就奉得。哦，你唔好話，我又拎得錢，佢揾緊啲二嚟報先。哦，揾啦揾啦，啊揾啦，好好，你等下，等我作條俾你。嗰陣時咧，就變咗咧作條魚，啊賣俾你再嚟報事。今日我哋咧報事咧，亦唔需要起心動念啊。所以咧呢、這個就隨緣落葬啊。我哋袋呢後有十蚊，我哋報事十分。係咪啊？唔係話我冇錢啊！我要真係借啲錢翻嚟付錢，唔可以借，積心至到長啊！我有幾多咪出幾多咯？係咪啊？我冇啲時候你唔怪我㗎，啊有唔報先怪我，係咪啊？咁樣啦，有幾多報幾多啦，就叫做真量付錢。我唔可以真係借啲錢翻嚟付錢㗎嘛？啊，所以咧起手就皆忙動，即係修行咧有隨緣，唔可以起心動念，起心動念嚟修咧，呢個就忙動。手字就非真正喎、啊，咩叫手字？手即係著人，啊，著咗呢一法，啊，執著呢一法，執著呢一法啊。都唔係真，唔係正啊！咩叫手指咧？